听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久未露面的李双江出现在《心儿在歌唱》李双江师生音乐会见面会的现场。已经79岁高龄的他，依旧精神矍铄，声音爽朗。据了解，这场音乐会将于10月4号在北京音乐厅唱响。他将带领20位学生一同登台，演唱《北京颂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再见吧妈妈》《船工耗子》《打靶归来》等经典歌曲。庆祝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15周年，即改革开放40年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记者了解到，10月3号到10月7号，姜昆、李金斗、宋德全等多位相声曲艺名家将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为老百姓送上5场惠民演出。大型北京曲剧原创史诗音乐剧《简氏夫人》明后2天将在第2届老舍戏剧节上首演。昨天，这部剧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主创阵容集体亮相。这部剧以中国戏曲的古典韵律为心魂，以当代音乐剧的视听审美为心境，构架具有中国气质、中国气韵、中国气派的中国戏曲音乐剧的全新格局。11国庆假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准备了14场精彩的演出和多项戏剧活动。10月1号到7号，中国儿艺音乐剧《小公主》将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小公主》改编自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同名小说，主要描述了主人公萨拉在其父亲去世前后经历的2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2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吴磊等人主演的水墨动作片影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影片主创悉数到场，解密制作历程。与上一部作品《长城》的高调不同，影这一次的宣传低调了不少。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古代的关于真身和替身的故事，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本月30号，由庄文强执导的《无双》将在全国上映。影片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讲述了犯罪天才周润发与造假天才郭富城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由黄才伦、艾伦、宋阳、卢靖姗等人主演，改编自开心麻花最卖座的舞台剧之一。主演黄才伦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承载麻花之前的口碑，继续给观众带来笑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 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姚洼湖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是继续的请到了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的秦永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相关的情况。周三的时候呀，我们说了，你看这一次有很多场的活动，而且呢，很多的活动它会持续不同的阶段，从8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底。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讲一讲第六届和前面五届的一些变化呀、创新啊。 第六届消费季啊，我们是从年初就开始启动征集，在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向社会发布了一个公告，从300多家企业里面呢征集了大概200多项重要的活动。今年呢，第六届消费季呢有这么以下一些特点啊。一个呢，我们是首次在天津、河北设立了分会场，我们把北京的优质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带到了天津、河北去，让当地的消费者呢同样享受到北京的一个文创产品和服务。另外呢，我们同时也把天津和河北的好的产品也带到了北京，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京津冀三地文化消费的区域协同，也是符合我们国家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一个战略。第二呢，我们今年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年度特色活动甄选活动，包括我们纪念改革开放的40周年的重大事项，北京冬奥会、北京世园会的筹备等重要工作，以及台湖演艺小镇、文化三里屯的重点项目。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就征集了大概20项重大的展会、精品展会，呈现给我们的北京市民。冬奥会呢、世园会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相关的，包括冬奥会、世园会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主题活动，以及台湖演艺小镇啊，要配合台湖演艺小镇建设、文化三里屯建设呢，我们也从台湖演艺小镇这个地方和文化三里屯的一些重点活动，我们也纳入到我们消费季里面呢。通过这些举办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呢，让这些地方引入更多的文化元素，来促进我们的文化消费，提升我们这个北京的传统文化消费场所焕发新生，台湖演艺小镇的创新发展。第三个呢，就是今年我们整合了大概20场的大型精品展会，还有300场的精品演出，5000场的惠民电影，这样呢既满足了广大消费者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个文化需求，又展现了我们改革开放4年来北京文化改革发展的一个丰硕成果。第四个呢，是我们还是积极鼓励并组织一些文化企业下乡啊、进村啊、走社区，把北京把这个文化惠民啊，在区域上普及到我们北京的偏远郊区，在人群方面呢 覆盖了更多的儿童、老人及残障人士，让他们也参与文化消费，享受文化。 这个分会场的活动肯定是有他们当地的特色，但是也会是我们从北京输出一些好的文化的产品和文化的活动。 对 啊，反过来他们也会带来一些他们当地特色，我们可以在北京看到。 对，我们是在天津和河北设立的分会场，一方面呢是把天津的一些优质的活动纳入到我们消费季里面，作为一个活动开展。我们把我们北京的一些优质的产品带到天津去，在他们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展会，天津有滨海新区那个文化特展，还有一些创意市集，把我们北京的一些非遗传承的一些文化产品啊，一些传承人啊带到那边去，让当地来展示我们的北京的一些特色产品啊。同时呢，我们把河北一些文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带到我们的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我们是一个大概是13000平米的一个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一个13000平米的一个展会，专门设计了天津展区、河北展区，把天津河北的这个优质产品放到这来展出，让我们北京市民来消费。 哦，哎，还有一点我要替我们天津和河北的听众也问一下，他们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在周三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就是消费券的一个事情啊。那您特别提到了我们在北京领的这个券呢，它是在北京地区来使用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可以用，你哎，我可能从天津到北京来，哎，这几天也没有问题，也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个在天津和河北的分会上，他们会各自的有各自的这个文化的优惠券吗？消费券？ 我记得在天津，他们也有自己的文会卡，他可以刷他们的文化卡享受这个消费。我们北京的文会券呢，它只能在北京使用。但天津和河北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北京这个文会卡官方符号关注，然后实名注册，也可以申领我们北京文化文会券，从天津到北京来也就半个小时，对吧？ 城铁非常的快。 对，晚上看一场破铜烂铁演出，然后再回去都来得及。 哎，这个确实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年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又在我们的惠民文化消费季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这个分会场的设计，还有一个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交往啊，真的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像我们刚才秦老师说的，哎，这个中午跟朋友聚完餐以后，咔，我一个城铁来，然后用我之前领的这个文会卡里边的券，我就可以看一场演出，看一场可能只在北京当地来上演的一些电影啊文化的活动，然后紧接着晚上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对， 就是很好的一个假期的安排。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说一说这个鼓励走进村下乡进社区，这个是有一点感觉是把这个文化活动，我们鼓励这些企业下去了以后，把文化活动真的是带到了我们的身边，而不是说好像以前的惠民文化活动是我的活动在这儿，你来吧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第四个今年的一个创新的亮点，就是如果您真的是不管是行动上面不方便，时间上面不方便，或者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以有走下去的这样一个通道，这个活动它也是会一直持续分场次来进行的吗？ 对，在我们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里面，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有一个文化扶贫的一个方向。我们会在甄选我们的活动的时候，有点像这个一些具有公益性组织的这个文化企业，一种公益性活动的文化企业，有点倾向，鼓励他们呢，就是下乡进村还有走社区，把他们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带到我们的村里面去，带到我们的社区去，让他们在那边举办这种创意市集。比如说我们这个丰台的石榴中心，他们会连续举办7场的文创市集，就把一个是把这个他们周边这个非遗传承人他们做了一些很精美的一些手工艺品带到这个市集来，然后他们自己呢，同时他们自己也发一些券， 他们自己企业自己发一些券、 哦、 老百姓可以去领，领完券以后呢、嗯、然后可以直接到他们那个市集上用啊。同时呢他们把他们社区啊一些老人小孩，然后呢也去给他们发一些券，让他们过来去感受这个市集啊这个热闹、 嗯、 就是我们就通过第六届消费季呢，就通过这个把这个我们的文化服务带到我们的社区去。 嗯， 同时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天津我们的分会场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这个卡门的演出，当时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天津的一个公益组织邀请了大概20多位这个行动不方便的残障人士到现场观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一场特别特别精彩的演出，他们也一度的很感动， 嗯， 在现场也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这个政府这个一点一滴的通过这种把我们的文化不仅要覆盖到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消费者，同时我们也要把它覆盖到我们的老人还有儿童，特别是我们的残障人士，让他们像我们正常人一样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文化还有享受这个生活。 嗯，太好了，我觉得刚才听到那个我们可以把这么经典的演出啊，这些从国外的优秀的剧目当中挑选出来的精彩的演出就直接可以进社区啊，让我们的残障人士也可以坐在家门口，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来自国际上面的经典的演出，这件事情很难得。还有刚才那个市集我也特别感兴趣了，因为现在呢你看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已经很少有机会说我们疫情赶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大家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来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赶集啊。这些具体的活动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去了解这些活动的内容。其实在周三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今年的整个的惠民文化消费季我们的活动就这个很多的企业都会来申报一些活动，我们也会从中间去挑选一些真的特别符合我们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一个主题呀、啊，然后符合今年的一些亮点的活动来给大家分门别类的啊做一些推荐。那今天呢因为又过了一天的时间了啊，怕大家记不住啊，我们这个要敲黑板画重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些如果一定要去给它梳理一些板块的话，这些活动我们甄选出来这些活动最后我们会梳理成几大板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这个消费季是举办到第六届，持续形成了一个品牌更多的文化企业和老百姓都比较关注。今年我们是专门从我们的300多家企业申报的活动中优选了近200项活动，这个大小活动就超过上万场。 嗯， 我们把它分成了我们6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文化传承板块，就是传承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推动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呢，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大概这里面有30项左右的文化传承活动，包括我们的中国非遗建新艺术节、国际汉服文化节、红谜嘉年华，就《红楼梦》的谜嘉年华，唐人坊非遗传承嘉年华等等，这都是一些系列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文化电商板块。为了突出我们互联网加文化的这个消费特色，整合了文化电商、网络视听、数字阅读等领域的近20家代表性的文化科技企业，举办这个图书狂欢节呀，还有科技新阅读体验呀，包括线上音乐节等等这些系列活动，大家都足不出户都可以去感受这些我们的消费季的一些活动。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演出和电影板块。我们是依托我们的北京戏剧家协会、我们的金演集团、开心麻花等代表性的一些企业和机构，整合了国家大剧院啊、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等演出场所，汇集的要来呀、要来成龙、首都华融、保利影院等知名的院线，为大众奉献了数百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和数千场电影放映活动。第四个板块就是我们的图书艺术板块。 这个围绕我们书香北京这个主题啊，联手北京图书大厦、三联韬奋书店、新华书店总店等图书发行机构，策划组织的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这个为主题的一些精品图书展销的活动。同期呢，我们还举办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金秋拍卖月等系列活动。第五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时尚娱乐板块，通过整合当前潮流元素引领时尚的这个消费趋势，我们也推出了20多项这个时装秀场、动漫游戏、家居装饰等特色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北京时装周啊、751国际设计节啊，还有北京国际时尚生活博览会啊，还有我们的北京动漫游戏嘉年华呀、京津冀国际电竞邀请赛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非常时尚。 对对对，第六个板块就是我们的那个产业融合板块，主要是跟文化、跟体育、跟旅游，还有跟生态农业这些产业业态融合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冬奥会还有世园会这些重大的这个国际性的这个主题，我们组织开展的包括新时代、新奥运、新发展的一个先约2022年奥运文化主题一个展，2019年世园会的特殊商品展销季等等活动。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关注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所有的活动啊，这200项，每一项里面有多少场，大家都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相关情况，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五，信仰铸造中国酒魂信仰体系。2010年，汾酒集团提出了中国酒魂信仰体系，明确地解决了白酒的本源问题、标准问题和价值评判标准，第一次明确地向世人展示了白酒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品质到底好在哪里，未来的价值方向将如何取决。中国酒魂信仰体系的铸造是对白酒产业一次全方位的探源、证明和自省，是在为白酒寻根找魂。品一杯汾酒，沉醉于清香醇厚的优美境界，感受汾酒融天地人于一体的灵性之美，享受清香汾酒带给你味蕾和心灵的清爽舒适，远离尘嚣，回归自然。古时正是杏花村清酒工艺一举打破浊酒工艺的年代，汾清酒成为当时的名酒。后来杏花村创新出了干涸酿造工艺，以白酒固态发酵颠覆当时液态发酵工艺。之后杏花村人将大曲、固态发酵、蒸馏提酒三大酿酒技艺综合运用，定型了白酒的基本工艺。再到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工艺的形成，杏花村汾酒酿造技艺的发展历程向世人生动展示了汾酒精湛的酿造技艺。酿造汾酒是选用晋中平原的一把抓高粱为原料，用大麦、豌豆制成的糖化发酵剂，采用清蒸二次清的独特酿造工艺，所酿成的汾酒酒液莹澈透明，清香馥郁，入口香绵，甜润醇厚爽烈。酿酒师傅的悟性在酿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像制曲、发酵、蒸馏等酒都是经验性极强的技能，千百年来这种技能以口传心灵、师徒相沿的方式代代传承，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的秦永华秦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相关情况。今年呢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化产业在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的浪潮当中啊，真的是踏浪前行，实现了很多很多的发展和突破。那消费季呢，我们也知道今年办到的第六届了，前五届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喜爱，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有的品牌。不知道说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们会不会去总结一下说，哎，我们实现了相关的文化消费这样一个拉动，到底有多少？这个数字我相信说出来会很惊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北京呢是要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惠民文化消费季在这个整个的文化中心的建设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啊，从2013年创设以来，每年举办一届，时间呢大概就是三个月左右，就大概是8月、9月、10月，有时候是持续到11月。这个在提升文化供给能力、释放市场消费潜力上，取得了显著的一个成效。前五届消费季呢，我们累计实现直接文化消费是589.1亿元。从2013年首届的52.3亿元到2017年第五届的162.1亿元，年均增速是37%，这个是成为了我们文化消费领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品牌活动。在我们消费季里面呢，重要的就是两块，一个是惠民，一个是惠企。老百姓通过参与我们的消费季啊，这些都是直接从我们商家里面给这些老百姓打折 实惠 优惠，取得实惠，通过领取文惠券，然后呢我们享取这个优惠，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商家呢又给这些在消费季期间又给老百姓打折优惠，那就是说老百姓可以通过这个很低的价格啊，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这个文化产品和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惠企业。这些文化企业参与到我们的消费季当中，我们政府通过一个是统一的宣传，通过这个打包，然后在我们的一些媒体上 整体的给大家宣传出去，一方面是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企业做了一个宣传，节省了这个宣传费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宣传让这些老百姓去文化企业呢去消费，也是给它起到一个引流的作用，这是我们消费季里面的两个作用，一个是惠民，一个是惠企。 我去回看前五届，我觉得也是在培养大家的一个文化消费的习惯和理念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理念慢慢的要去转变，它可能一年的时间是不够的，两年也不太够，但是我们真的实打实的做到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去观察北京的老百姓对于文化消费的这个理念，它真的会有一些变化？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促进提升文化消费，这个不仅可以满足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也是弘扬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抓好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有效的载体，更是我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在这个政策的组合拳的持续推动下啊，北京的文化消费综合水平多年来呢就在蝉联全国第一。2018年上半年，我们全市的文化和娱乐这个类消费总规模是785亿元，同比增长了11.8%，在服务消费中呢占11.9%，贡献率达到了12.4%啊。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老百姓，他去把他的这个消费支配放到了这个文化消费领域。从原来的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调查，然后一些走访，现在通过我们消费季这种不断的引领，然后也使更多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去参与我们的这些文化消费。 我以前也观察我周围的有一些朋友，觉得看一个演出，因为那个时候演出的票价真的不算便宜啊，没有文汇卡领不了这个优惠券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开始做，就是本着我们要把这个票价降下来，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去， 对， 看得起， 对， 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先从这一个切入点先切入，然后之后大家慢慢的形成这个消费理念之后，更优质的我就要用更优价的去观赏到，大家会愿意啊，会愿意做这样一个事情， 把大家的这个意愿，调动起来，能先让大家走进去， 先了解一下， 对，走进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产品和精品，对吧？然后觉得哎不错，比如去看电影，哎，还是觉得在 电 影院看的比在家里看的要舒服啊，慢慢把大家这种习惯养起来以后，他们自然的就去参与我们的文化消费。 今年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在前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互联网加电商，这个也是顺应了互联网整个发展的一个需求吧。大家刚才秦老师说了，你看看电影吧，我们还是得走进电影院看，不一样。但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又只能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形式看到的，比方说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呀，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影片，我们各种各样的形式现在在惠民文化消费季里边都会给大家来普及了。但我也关注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榜，这个会不会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有激励性的一个东西啊，叫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这个我们会依据一些什么样的评判的条件去评选它，同时呢我们老百姓在这个品牌榜的评选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自己的我特别想为这个文化企业投上一票。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消费季里面有两个我们自主的一个核心的活动，一个呢是我们的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我们的目标是围绕就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个三品战略，塑造我们文化消费领域的标杆，就是通过我们政府这种来推出这种文化消费的一些品牌给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去根据这个去选更多的去选择优质的一些文化产品去服务。我们大概选了五个类别，在我们2018年我们设计了五个类别， 一个是文化创意产品，一个是文化旅游线路、文化消费地标，还有文化体育盛典、文化展演活动，五大领域具有代表性、示范性、引领性的文化消费品牌，来形成我们的北京文化消费的一个风向标。这个五类文化消费品牌的推选呢，助推我们相关文化政策的宣传和落地。对于这些上榜的品牌来说呢，这既是一个提升公众形象的良机，又是能对接上下游资源，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和转化，帮助更多的优质品牌孵化成长。我们的文化消费品牌榜呢，已经正式对外启动了，开始在社会上公开征集，大家都可以，文化界都可以申报。通过申报，然后我们汇总完了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初审。初审环节过了以后呢，我们就会请我们的专家进行复审。复审完以后，我们再就是向社会公布，由公众来投票。媒体打分，综合各方面的这个评价，然后最后我们来评出我们的十大这个里头说了。这个 十大文化展演活动， 对，十大文创创意产品，十大文化旅游线路，十大文化消费地标，十大文化体育盛典，还有十大文化展演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关注我们的北京文化消费季的公众号，上面都有链接，都可以为你们喜欢的这个文化产品都可以投上一票。 哦，现在已经启动了。 对， 你看我刚才就说了嘛，你大家只要想参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途径让大家参与进来。以前说很多的投票呀，说到一个品牌能不能够上榜啊，总觉得那可能需要专家，需要媒体各个维度一起来进行，现在我们老百姓也得投出自己很宝贵的一票。我看了这个文化展演活动，我就是很喜欢，那我就要为他投票。关注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微信公众号，就会有相关的投票的链接，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是说到了第一个这个品牌榜的事儿，也是我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一个很重要的算是自主的一个品牌。 对，自主的品牌。 那还有这个交易会。 对，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我们呢是按照这个，就是按照我们第六届消费季的这个主会场的一个标准来打造，是我属于我们消费季的自主品牌活动。一个是专业化、平台化和国际化的一个原则，进一步来提升我们的文创产品交易会呢，已经举办了。今年是第三届，为了就是重点推出了，包括我们的创意产品，文博非遗衍生品，包括还有运河文化传承服务等一些主题展览展销。通过举办了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举办一些论坛，文创产品投资论坛、新零售主题论坛、中华文创力量产品大赛等系列活动。就是通过一个展览、多个系列活动，来打造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一个主会场。它可以打通文化企业、文博单位和投资机构、设计企业、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的对接渠道，提供广大消费者直接与文创产品面对面体验交易的一个平台。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交易会，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榜一个会，这个也是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自主品牌啊，然后呢同时也真的很给我们的这个文化企业带来了很多的推动他们的动力。 对 啊，就是我们又可以参会，同时呢我们又可以通过一些专家的评审啊、评判啊、老百姓的这样一个评判，最后的喜爱投出，真的我们能不能够上榜，也激励他们，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受到大家的喜爱，这样的话老百姓就投出来，我们就是十大。那我们知道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现在呢我们也一直都是在强调功能转型，我们的惠民文化消费季在推动首都功能转型方面也应该会发挥一些自己的作用。 是的。 今年我们北京市重点提出了要关于台湖演艺小镇的建设，还有文化三里屯等空间功能转型的建设，大力推动文化艺术与商业深度融合。今年消费季呢，围绕这些重点项目啊的潜力挖掘，我们重点推出两个工程的方向发展。一是呢，就是塑造北京城市新型文化消费地标，重点是推动这个西单王府井啊、前门大石浪等传统商业街区焕活升级，引导三里屯、蓝色港湾等新型商业空间融合更多的文化元素，打造一批汇聚艺术表演、阅读分享、还有观影体验、生活美学、休闲餐饮、设计店铺等文化消费业态的商业综合体。我们的第六届消费季呢，就是在活动的征集和有优选的过程当中，重点向这方面这些地方啊倾斜，让他们融入更多的一些文化元素，举办一些更多的一些活动。第二个方面就是举办交易与体验共融的文化创意市集。我们今年策划了很多场，就是主题突出灵活便捷的特色文创市集，就是在家门口就可以逛街的这种感受，让老百姓直接体验交易。这些市集里面就汇集了包括非遗传承的展示、创意产品的销售、动漫游戏互动、家居生活体验等消费门类，依托各类公共空间进行寻找联动。比方说我们在三里屯举办一个文创市集，周边的老百姓可以去参与，一方面呢去了解我们传统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这些传统知识，一方面也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家里装饰自己的家。包括我们在石榴中心，他们也连续举办七场不同主题的一些创意市集，主要是为北京地区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专业文化设施以外的文化消费选择，提升我们消费者呢文化消费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便捷性、乐趣性，激发大众的文化消费热情，就是大家一下楼就可以去逛街，买东西， 就可以看到 感受的原来传统那种赶市集的， 还是文创的市集。这个真的是可以推动我们整个产业文化产业焕发更多的生机，然后呢也是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商业的综合体，它慢慢的会变成一个文化消费的地标。我们以后再说我们去三里屯因为是有很多文创市集，所以我们要去，还会有很多文化消费的活动我们要去。说到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我们用了两期的时间请我们的秦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不论是说在惠民这个方向还是在惠企对于我们文化企业的一些帮扶的方向来说，都是我们坚持到第六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在十一的假期，首先呢可以来到我们乐享文化北京之国庆攻略的这个板块，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周三的节目我很详细的有一个7天攻略要详细的给大家推荐。另外呢，就是我们会整个的惠民文化消费季的活动持续到10月底，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文汇卡的这个官方的服务号，都可以去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到底可以从文化消费季当中去获得哪些实惠，同时呢也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北京，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非常感谢秦老师用2天的时间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十一期间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国庆的特别策划，是关于精油主题的。过往很多的朋友都错过了我们的精油主题，说哎呀怎么样可以杜绝厨房里面的小强光顾，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助眠的精油，还有回家帮父母简单的用精油按摩。在整个的国庆期间的5期节目，我们都会围绕这个主题。那十一假期之后，我们乐享生活的直播再见喽。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